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群》，作者 T 大，第108集。 赵腾瞄了李寻一眼，李寻沉默地看着那道背影。平日炸裂苍穹的女强人，自己一人躲在楼梯间里哭。面对此情此景，张放也有点慌了，他不由放轻声音： 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，还是被董总训了？ 他一边说一边往前凑，俨然想要化身妇女之友，可惜屁股还没落下就被赵腾拉了回去。 走。 赵腾小声说。 什么？ 赵腾不解释，拉着张放往外走，扣上门，单留下李寻一个。沉默并没有持续多久，李寻平静问道： 怎么了？ 他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划破所有迷障、穿越时光的清晰感。朱韵仿佛置身于多年前的那座石板桥边，身前是深夜荡漾的墨湖，身旁是微微摇曳的柳枝，身后是将他从深渊打捞起的男人。 为什么哭？ 朱韵清醒了些，他抹了抹眼睛，低声说： 我刚才去商场的时候看见方志清了。 然后呢？ 他们做了个新游戏。 他淡淡嗯了一声。跟李寻说话很简单，你说一句他就能猜出所有。朱韵背对着李寻坐在台阶上低声说话，可能是有些醉了的原因，他语气并没有太过愤世嫉俗，倒更像是对挚友委屈抱怨。 高建宏的老婆也在，他在给他们那个游戏做宣传，他们整个游戏都照扒我们的，连宣传图都一模一样。还有赵教授的事，方志静说赵教授的事就是高建宏策划的，还说我们的游戏只有口碑没有收益，他随随便便动点手脚就超过我们了，真是去他妈的。 他说到最后头埋起来， 我竟然连骂都没骂一句就跑了。 静了一会儿，李寻说： 你怕他？ 朱韵手指一颤，难过地承认： 没错，我怕他，我太没用了。 李寻轻笑道： 你对没用的定义真神奇。 我恨了他十几年，什么都做不到。当初他欺负小燕，我只能看着，后来他害你，我还是只能看着。 他说着说着忽然一顿： 不对，不是他，是我。 他意识到这一点，头抬起来： 因为我你才会跟他结仇，要不是我非拉着你去比赛，你根本都不会认识这种人，那样你姐姐也不会出事，你也不会进监狱。那现在就不会。 朱韵。 他打断他语无伦次的发言： 你过来。 朱韵僵硬地坐在那儿。李寻又说一遍： 过来。 他声音一沉，他的脚就不自觉地动了。李寻靠在窗边，朱韵来到他面前，伴随着一下一下的抽泣声，他看起来就像个犯错的孩童。李寻无声地打量他，黄昏的色调照在他枯花的脸上，让他异常美丽也异常脆弱。他能明白他对方志敬的怕，他怕赢不了，也怕他会因此怨恨他。其实他不需要有这样的想法。李寻神色沉静，按世人标准，在他不长不短的人生里，值得后悔的事太多了。但按他的标准，走到现在，他尚对得起自己。李寻指着朱韵手里的大袋子问道： 这是什么？ 朱韵哽咽回答， 给林老师买的。 你要去看他？ 嗯。 他静了静，又说， 你找赵唐聊过了？ 嗯。 安抚好了？ 嗯。 谁说没有，挺有用的。 李寻往地上弹了弹烟，看着飘飘落地的灰烬，他神态轻松地靠到窗台边。 你可以怕方志进，没关系。 他一手拿烟，一手撑在窗框下。 谁还没点童年阴影啊？ 朱韵不说话，李寻侧过头，睥睨地笑道： 放心，你对他的怕赶不上他对我的怕。 朱韵反应慢。 什么？ 李寻好心帮他总结： 就是你怕他，他怕我，很公平。 他难得表现出和蔼和耐心，慢悠悠地对朱韵解释： 看过动物世界没？只有猎物才会战战兢兢，盯着所有风吹草动。你怕它，所以这么多年一直关注它；而它怕我，所以我一出来它就盯着我。你不用担心它照搬我们的东西，它要真是老老实实自己做自己的，没准我短期还拿它没办法。但它非盯着我，急着踩死我，这就给我们机会了。 朱韵听着，没来由地问了句， 那你怕谁？ 我怕他，他怕你，那你怕谁？李寻静静看着他，因为逆光，朱韵抓不准他的视线，只觉得那暗沉沉的影子有致命的吸引力。半晌，那黑影慢慢俯身，朱韵感觉到耳边一股热气，然后就是低沉的声音： 老子谁也不怕。 那声音带着魔性，爬上他的背，嘶嘶麻麻。这一句谁也不怕，扫得朱韵灵台清明。李寻起身： 你把你的项目稳住，不需要跟他正面对抗。他们那个游戏我看了，只有个壳而已，最多能靠活动撑三个月。 嗯。 我去帮你请假，今天回去休息吧。 他刚要走，朱韵想起什么。 对了，我得到一点消息，但不确定准不准。 什么？ 我之前合作过一家 IT 公司，前不久被他们并了。里面的高管跟我说，方志敬他们好像在筹划借壳上市。 李寻直接笑出声来。 有意思，站不稳就想跑，他赶着死吗？ 如果是真的，他们明年年初可能就会提交材料了。 李寻神色不变，看着朱韵说： 我话放在这儿，我要是让他上市成功，我李自摘项目，直接给他当儿子。 朱韵在他走后才笑出来，他一个人站在窗台边，回过头，瞳孔上映的全是美景。他回家大睡了一场，第二天酒醒，懵懵懂懂，昏昏沉沉，感觉自己好像做了场大梦。在洗脸刷牙期间，他隐隐回忆起梦里的细节，冲镜子笑。他换了一身新衣服，昂首挺胸去上班。赵腾处理完了，还剩董思阳。不管再怎么难以沟通，他也是公司老大，是决策者，他必须把事情跟他交代清楚。于是之后几天，朱韵一直在找机会，想找董思阳私聊，这简直难如登天。他在公司干的这些日子里，最深的感触就是他仿佛跟这位董总生活在两个世界。虽然大学时期李寻也噎他，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。李寻再怎么噎他，也都是在承认他是个有实力的人的基础上，虽嘴不饶人，但多少有点口是心非之嫌。而这位董思阳，朱韵不知道他之前是被女人伤过，还是打从心底就是男权主义，见不得女人厉害。他某些观念简直像是上个世纪的一样。啊不，上个世纪还不够，还得再往前推。清朝也打不住，至少得明代才行。那种大家族吃饭女人不能上桌的年代。 朱韵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，才去找董思阳自首。董思阳不爱搭理他，他连叫他几声都没能让他从手里的文件里抬起头来。朱韵抻脖看了看， 哟，这么简短的财务报表，董总也能看这么久啊？ 董思阳沉声道：“ 我最近是不是对你们太松懈了？” 朱韵见他脸变黑，赶紧收敛。 董总，我有点事想跟你说一下。 董思阳把报表扔桌上， 泡茶去。 朱韵把话咽下，先去给他泡茶。泡好端来之后，董思阳忙着吹气降温，吹了半天，好不容易缩了口。朱韵见缝插针：“ 董总，我有事跟你说。” 董思阳看他郑重其事的样子，哼笑一声，不慌不忙道：“ 说什么？是不是吉利的那点破事儿？” 朱韵惊讶都写在脸上。董思阳放下茶杯，指着他说：“ 所以说，女人就是眼界短，瞻前顾后，婆婆妈妈。” 朱韵完全懵住了。董思阳道：“ 你既然要用我公司做踏板，那就闷头用好了，等榨干了资源，就卷包换下一家。说这些前因后果干什么？” 朱韵诧异过后，再次被董思阳后半句话引入思考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